穿不透距离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你，这感觉太清晰，你的脸是模糊是靠近，全都叫我心细，好想你，我无力再抗拒，爱情已联系着我和你，却穿不透距离，我真的好想你。 想我，不要再说想我。